别说是糖水，奶奶就是把糖罐子抱来呀，也不心疼。等着奶奶给你拿去。 哎，奶奶，我跟您闹着玩呢，您怎么还当真呢？ 还有有中学生

小女儿她的肩膀高肩在今天落在城那王恩一见气不分她要与我儿能够家争第十三儿兵两人她就一刀劈死小王恩宋王爷在交战把我儿留奔我的儿满腔不知可吐真情他知道杨林公本是他先人他是忠报的儿子眼睛的神他有故曾祖母守太君莫怪因我本是儿的娘亲宋王爷听是他是我家在翻起这元帅营说太君为父要行踪命我挂帅去平城我们一波为官而不为王为的是他送江山我总黎明叫那满朝本部看一看才是四个包草人我会因如这山水不落了不明你才人不为你都是今人把他他是出身徒儿不怕苦他正是将军一段宋军情今日令我要把儿教训不管不教真成人 刚才呢是吕瑞英演唱的穆桂英挂帅选段出征。听众朋友，尹桂芳创立的粤剧尹派唱腔是粤剧舞台上影响很大的一个小生流派。上海虹口粤剧团的萧雅是众多尹派传人中的佼佼者。请听萧雅演唱的《红楼梦》选段，但求与妹妹同死生。 李妹妹。我以为把你好似今宵的为什么月老记错了红灯